一粒藥丸可以起死回生，亦同時可以係催命符。1982年9月尾，芝加哥有七個男女就因為頭痛食藥，無端端亡歸天國，被人喺藥入面洛沙拉嘅強生公司陷入企業危機之中。正當大家對真空束手無策之際，佢突然間收到一封勒索信，向佢哋勒索$100,000，要換取事件嘅平息。究竟寫信嘅人係咪真空呢？亦或佢只是乘虚而入的机会主义者呢？ 哇，这个疑凶呢终于出现了。 嗯， James Lewis。究竟他刚才提到其实他主要呢就是不是说即人家找到什么证据证明他落毒。 嗯， 暂时来说呢都是说他是证实了是写信去勒索 Johnson & Johnson 的即人而已。 嗯，喂，咁你而喺呢個時候，你寄一封勒索信去俾 Johnson & Johnson， 真係你自己真係自投羅網嚟喎。 咁但係 肯定入曬你數啊！ 嗱，據我即係所知咧，跟住我都識一啲依啲大嘅食品公司啦，高層嘅員工啦，高級嘅員工啦，即係其實佢哋都講咧，佢哋年中咧都收到唔少呢啲信嘅，呢啲勒索信嘅，間唔中就收到啦。 嗯， 就話你如果唔俾幾多錢我咧，我就會整蠱你 做啲咩做啲咩咁啊！ 會喺你哋嘅即係奶入邊攞毒 咁。咁收到啲信係真係可能唔出奇，但係問題係之前就發生咗件咁轟動嘅，有七個人懷疑因為呢只藥落俾人落毒而死亡嘅事件。喺呢個時候你再寄一封勒索信去，即係係咪都應該入曬你數噶啦？係嘛？你咁樣 咁會唔會呢個人其實佢本身唔係佢做，但係佢覺得Johnson & Johnson 咧會就 俾錢係嘛？ 會就範哇！你賺咁多錢都唔 即 係 如果佢有咁諗 啊， 即係我相信佢真係有咁諗啦。他咁諗真係戇居過戇居啊！真係，因為件事太陽啦。我點啊？你諗住我真係俾個一球嘢你，然之後就當冇事啊？ 如果有十個人寫信嚟，我咪俾 唔會㗎啦，係即係已經揚曬，即係又即係警方又知，傳媒又知，即係公眾咁關注一件事嘅時間，你咁樣去勒索，基本上真係自投羅網啫，只可以話。 係咁， 即係我唔知係咪真係佢做啊，但係肯定係自投羅網。 即係如果你係 CEO， 你一定唔會就範啦，係嘛？ 嚇，梗係啦，即係等於你個已經揚咗嗰個勒索㗎啦，我都報曬警啦，我仲做乜要俾錢啊？冇得搞㗎喎。 係啊，又已經即係 俾錢我俾人告㗎喎， 係咪先？而且即係都同公眾都講曬啦，即係已經話依件事佢哋已經道咗歉啊，甚至乎已經即係解決緊啦。 我覺得嗰個 CEO 啊，或者 Johnson & Johnson 公司，佢收到呢一封勒索信，佢真係非常之高興，好嘢啦！即係證實咗咧，如果呢個人俾人拉咗就好啦，咁啊可以釋除疑慮啦。即係究竟落咗幾多藥咧？究竟係咁係大家唔會懷疑喺個製造過程當中我哋出事啊嘛，係人定外來嘅力量令到我哋出事，唔關我事嘅喎，咁好快冇事咯。佢我諗佢好開心啊。 都係嘅，不過咁其實講真，作為公眾嘅咁，你正常啲嘅諗法都係喂公嗰間公司唔會刻意去落呢啲咁嘅生啊，去毒死佢嗰啲消費者嘅，一定係即係俾人整蠱嘅啫。咁但係 但 係 好難 講， 可能 係 個生產程序上面唔知道有啲咩物質係漏咗啊，咁係咁人哋會入你數㗎啦 嚇。天花板漏咗生， 你唔係特登，但係即係總言之中間有錯誤，有細菌咩都好啦。咁啊喂，咁係你公司出錯嘅話，就你公司成系列所有嘅藥我都會擔心㗎嘛。但係如果有人出嚟認咗頭話，原來好可能係勒索案。件嚟嘅，咁只係落咗唔知幾多樽，就希望勒索，即係攞錢使嘅。誒，咁啲公眾又會覺得安心好多喎，起碼覺得呢件事係一個個別嘅事件，就唔會影響到其他藥物啊咁樣嘛，係嘛？ 咁啊，通常有依啲信嘅話咧，咁警方當然會 check 下指模啊， 乜都驗下 嗰類嘅啦。 咁 或者喺邊一度寄出嚟啊，咁樣啦。咁啊，經過一輪嘅追查之後咧，咁就俾佢哋發現到咧，原來咧就係一個住喺紐約，好遠我都，紐約嘅一個人，一個職犯咧做嘅，咁啊，但係其實咧，佢當中係點樣去證實到咧？我哋呢度揾唔到資料嘅啫，佢點樣知道呢個人做嘅？ 咁佢知道呢封信喺邊度寄出嚟咯？ 咁即係嗰個人完全冇任何。因為 可能佢啲郵政有記錄啦。二來咧就係因為佢都有留低佢嘅聯絡嘅方法，因為佢始終話你勒索$100,000，咁我點俾你啊？ 就係啦，我就話咁呢個人咪真係戇居到爆嘅， 咪咯， 爆廠。 喺呢個時候寄封信係任何人都係戇居嘅。 啊，即係佢係完全係唔係話你咪攞$100,000擺喺街口嗰個垃圾桶啦咁樣嗰啲嚟。 博下冇人哋博你啦嚇。 原來咧佢真係咧 我諗其實好簡單啦，即係可能佢真係冇任何嘅掩飾啦，佢就純粹咧就係話叫Johnson & Johnson咧就將呢$100,000咧就係存入去某一個，就唔係存入自己户口喎，係存入去一間銀行嘅一個職員嘅户口嗰度嘅，佢唔知有個職員嘅 number 嘅，真係奇怪啦。咁後嚟調查之後咧，發現咧原來呢個職員咧就曾經咧，即係呢一個叫 Lewis 嘅呢一個Lewis 嘅呢一個人咧，呢個職犯咧，佢曾經咧就係佢因為要交一啲嘅私人嘅貸款啦，咁佢咧就係開咗一張支票俾呢間公司嘅，咁個職員咧就彈咗佢張票出嚟嘅，就話呢張票過唔到數咁樣，咁佢係咪懷恨在心咧，就要即係整蠱人哋咧？咁啊，跟住佢就開咗即係攞咗人哋個 account 俾呢個Johnson & Johnson，喂，而家咧嗱呢單嘢係我做嘅，你就將錢咧傳俾佢，如果唔係咧，我啊繼續做，繼續落毒咁樣。 其實真係唔知佢個心， 係咪好騎呢？ 唔知佢個心態究竟係點，因為咁樣都好啦，你其實真係人哋入數俾嗰個人，你又點樣攞到嗰筆錢咧？ 咁意思咪就係其實 如果你真係想勒索嘅話， 佢想整蠱嗰個人啫。即係佢想報復啫， 有可能有可能。咁如果佢係想報復嘅話咧，咁都呢招都好害人不淺啊！ 即係佢首先就要整蠱呢個強生公司， 係 跟住 其實就為咗想整蠱嗰個咁樣嘅銀行職員。 係啦，最後嘅原因係因為佢要報復，向嗰個職員報復，咁啊即係成件事真係非常之。 咁可能嗰、那個即係嗰啲藥其實唔係佢落嘅，咁佢只不過係想借呢件事咧，就會害下嗰個有仇嘅銀行職員，亦都有可能。 咁但係唔係佢落，佢又點能夠確保你$100,000俾咗之後咧，呢件事又會即係停止咧？ 佢冇確保啊，佢吹啫嘛。 係咯， 佢吹就係咯。 咁而且其實當時咧已經講真都陸續都回收緊啦，係咪先？ 其實回收曬㗎啦，差唔多都已經係咪先？係 啊。咁啊，即係 不過減佢個$100,000嘅意思係話嗱，你回收得一隻藥，你有咁多隻藥，你回收得幾多啊？即係個意思都係咁啦，因為我在暗。你仲係明啊嘛？ 你仲有咁多產品喎， 係咯， 成街都係你嘅產品。 即係落邊度都得嘅，如果你要咁講就 係咁啊。其實呢、這個Lewis 咧，警方咧已經係跟咗佢幾個月咧，先至係即係有足夠嘅證據咧去 charge 佢嘅。咁就去到紐約嗰度咧去拉佢嘅。 其實警方我諗嗰幾個月係想撬下佢仲有冇喺其他地方落藥啊。係，因為如果佢真係落藥嗰個人嘅話，佢分分鐘因為勒索不遂啦，即係人哋仲未俾錢嘅話咧，佢就會喺其他嘅即係產品上面落藥嘅。咁如果真係當場捉到佢落藥，咁就更加明顯知道係佢啊嘛。 咁其實呢個 Lewis 咧就犯罪嘅證據咧，即係多到不得了。 佢犯過好多嘢喎都。 係啊，簡直係呢、這個即係哇一個職犯嚟嘅，佢即係有好多犯都關佢事喎嚇。咁、曾經咧又虐待個父母啦，即係有一啲暴力嘅傾向啦。又曾經咧即係有接受過精神嘅治療啦，醫院嘅精神治療啦。曾經咧牽涉喺一單嘅謀殺案嗰度，不如呢度講下啦。即係話佢曾經喺 Kansas 嗰個地方咧，就佢係一個做一啲稅務嘅顧問嘅。咁呢個人，即 係我相信佢嗰所謂嘅稅務顧問，其實即係好似我哋街邊幫人報下税嗰啲嘅，即係佢冇可能係一個專業人士嚟㗎啦，應該肯定啦。佢有案底有成喎。 有案底唔可以專業人士 啊！真係唔可以喎，有啲咩會計師咁，你唔做得㗎。 唔係，咁佢原先可能係咧，嗰陣時佢未係啦。咁然之後佢係即係聲稱話一個稅務顧問啦。佢有個 client 咧，就曾經咧死咗，同埋俾人肢解咗嘅。跟住咧就佢係俾人哋拉咗嘅。但係證據不足咧，放咗佢。 就告佢唔到嘅。 咁究竟係咪佢做嘅咧？ 但係佢亦都其實曾經入過獄嘅，因為佢牽涉喺一單嘅偽冒罪裏邊嘅喎。 即係佢曾經咧做過一啲好多偽冒嘅 偷呃拐騙嗰啲嚟 㗎。係啦，嘅罪案嘅 假文件啊之類嗰啲。 冇錯啦，即係佢其實咧咁多犯罪記錄嘅人咧，其實警方已經係即係釘住佢㗎啦。咁加上你做埋呢件事嘅話咧，咁其實咧已經係及到實啦，仲要去到紐約嗰度咧係拉佢嘅。咁仲有一樣嘢咧就幾離奇嘅，就係話咧。Paula 咧去買藥嗰時咧，咪影到佢嗰個閉路電視，咪影到佢買藥嘅。 即係而家我哋見到呢張相咁樣啦，係嘛？ 係啦，咁原來咧就影到咧呢個 Lewis 咧曾經咧就企喺佢冇幾遠嘅地方咧，又好似及住佢咁喎。 我真係要對比一下呢個 Lewis 嘅相，同呢一張超市影到嘅閉路電視相，所聲稱嗰個係 Lewis 嘅人啊。係。咁我其實都幾難睇得到係咪真係佢。 其實有啲朦咯，有啲鬍鬚咁樣，其實好多人都咁樣。 咁但係要知道咧，呢個 Lewis 本身佢住喺 New York 嘅喎。佢同 Chicago 係有一段距離嘅噃。 嗰陣時間會唔會就去咗 Chicago 咧？ 落藥係嘛？ 因為其實佢係幾個月後先拉佢嘅嘛。 咁又係，即係如果佢要做，都唔會喺自己 New York 嗰度做啊。 佢寫信俾強生都一個星期後啦。咁所以究竟佢係咪有機會就係呢個真兇咧？ 咁呢幅相都對佢幾不利喎，真係啊！ 但係當時如果係咁嘅話，佢會唔會其實係識阿 Paula 或者想殺佢，所以？ 就要落藥，而佢又知道 Paula 會去買。 如果即係嗰個呢單 case 咧，淨係得阿 Paula 一個死者咧，我就會相信佢同 Paula 係有原因啊，佢真係想殺佢。但係因為都係頭先我哋講過啦，有好多個完全冇關係嘅死者啊，嚇咁呢個，但係只不過咁啱有一幅超市嘅即係錄像咧，就影到佢喺度出現。佢係好似嗰啲即係睇住，即係等於有柳記豪咯，見到有人攞到我落藥嗰樽藥，咁就會好自然望下究竟佢跟住去咗邊啊咁樣嗰種。 咁當然啦，嗰張相 我相信可能喺其他藥房佢都有咁做，不過因為冇閉路電視，我哋就冇辦法知道。 係啦，同埋可能啱啱就算真係嗰係佢嘅視線咁啱望向嘅 Paula 啫，又而佢咁啱又喺嗰度買藥，即係可能都係唔係一定係即係睇中佢係目標係唯一係一個。 即 係 認識 Paula 嘅，可能根本完全都唔識咁。係 啦，同埋如果佢要殺一個人，咁仲要 Paula 如果係一個獨居者，其實佢殺佢嘅方法都仲有大把啦，使唔使咁大費周章喺嗰啲 Tylenol 嗰度落毒咁複雜咧？ 咁因為咁啊，間接啲啊嘛，唔會有咁多證據啊嘛。 即係製造多啲受害者 啊嘛。即係我當佢頭先你假設話佢同 Paula， 佢特登係想害 Paula 一個人嘅啫嚇。 情殺。 佢點解要用到即係用落藥咧？咁啊都有理由嘅，因為如果我兜兜面入屋殺人，咁好多證據噶嘛，係嘛？咁而家咁樣好間接地去買一樽藥翻去自己毒死自己，咁你揾到呢個落藥嘅人嘅機會真係極低。 不過喺啲犯罪學上面啦，咁其實一般嘅研究都係話通常落藥咧係女性先會落藥嘅，一般啦，即係唔係一定嘅，即係男人會比較採用一啲暴力啲嘅手法啦，殺啊、斬啊、鋸啊咁樣啦，咁女性咧就會比較係用一啲即係軟性少少啊，或者係温柔少少嘅一啲嘅殺人嘅行為咯，咁啊落藥咧係其中之一嘅。咁啊，你話係唔係真係呢一個 Louis 做嘅咧？當時咧，其實警方拉咗佢之後咧，當然咧都有戳佢啦，係咪你做啦？咁 勁戳添啦，應該 係 嘛？ 咁啊，話説咧，佢有向警方咧講到咧，就話如果係落藥咪點點點啦，咪就係攞啲藥出嚟，咁咪打開嗰粒膠囊，咁咪然之後咪將啲沙擺落去，咪擺翻原位咯，咁簡單咁樣。咁但係咧，佢講啫，唔係代表係佢做，即係佢都有講過就係話。喂，我講啫，唔代表係我做喎，即等於我知道海殺大帝點死，唔係代表我殺佢噶嘛，係咪先咁樣？咁啊，即係都好似幾能言善辯咁樣樣，把口都即係攞過油嗰啲。 應該佢講完呢句嘢之後，俾人兜巴升咗幾嘢㗎啦。我可以幻想到個畫面， 個電話簿， 佢應該中咗幾十下。講完呢一句之後， 咁anyway咧，其實最後咧，講真，我哋講完之後，大家都會覺得，喂，講真，你有冇證據先？ 證據真係難有啊！ 即係勁冇證據啦，係咪先？咁缺乏證據，咁警方落去咩河咧？喂，咁又唔係啦，封信係你寫㗎嘛，勒索啊嘛。 勒索就真係冇得走啦，真係應該。 咁啊，過去勒索咯，唯有。咁啊，最終咧真係告得成嘅今次。佢咧就喺1982年之後咧，就俾人告勒索之後咧，佢就判咗20年監。 都唔係輕喎，呢個勒索。因為呢個勒索可能關於公眾安全啊，所以就要係嚴懲啦，判成20年啫喎。 判20年啊，好勁啊，真係。咁啊，結果咧就坐13年啦。坐13年咧就俾佢假釋嘅。 都要去到成1995年先獲得假釋啦。 1995年之後咧，佢咧就搬咗去波士頓住，去定居。 食龍蝦係嘛？諗住。 係啦，咁啊，似乎咧就已經甩爛啦，呢件事又完咗啦。咁講翻轉頭咧，係其實最後咧係查唔到嘅，即係去到佢出獄嗰刻，其實成件事都係一個懸案嚟嘅，即係 Tylenol 呢一單毒殺事件咧，係冇任何人落網嘅。 因為實在好難查到究竟落藥嘅時間係幾時，因為佢分分鐘買咗嗰啲藥之後都唔知佢幾時買，咁又當其時冇咁多閉路電視，亦都冇任何單據啊顯示，又冇身份證登記等等，咩都唔會有。咁其實點知邊個買過呢啲藥，然之後轉頭將呢啲藥落咗毒再擺翻上去嗰個貨架上邊咧，都幾難揾到。 咁就相信當時警方咧都有攞低一啲 sample 咧留檔嘅， 自己試一粒添，我諗住佢以為。 例如嗰啲出事嘅藥上面會唔會有？啲即係本身有啲指模啊，或者 DNA 留咗喺度，佢哋 藥樽上邊咧嚇，好 似係因為當時冇咁好嘅一啲 DNA 嘅鑑證嘅科技啦，但係佢哋咧都留咗一啲 sample 喺度嘅，有咩用咧？咁就要等時間， 可能等幾十年之後有用啦。 咁原來咧就真係有啲用嘅都嚇，咁呢件事咧係仲有發展嘅，唔係就咁完嘅。咁究竟？是怎樣完的呢件事，還有多遠， 發展到怎樣呢？我們 回頭繼續去講這宗案給大家聽。 無底深潭東頭灣道99號黑似雲來 Radio99.TV 三大重口味節目任君選擇。除了最新一季的節目，還可以重溫過去兩季的節目，click入去所有計劃列表就可以找到不同的節目任你重溫。只要購買任何兩個或以上計劃，還可以獲9折優惠。記得透過 radio99.tv 的 Facebook 通知我們就 OK 的啦。 世界除了有這個死貓和出貓之外，還有這個模仿貓 Copycat 嘛 Copycat、中文我自己譯的模仿貓、原來這一宗 Tynanol 這一宗這麼大型的或者這麼嚴重的毒殺連環毒殺事件出現之後呢、真是慘了，跟著那十幾二十年呢、哇，真大家都是真陰影重重、還有不時呢都會有人呢就即係出貓，出呢個模仿貓，就不斷咧模仿呢一單嘢，就諗住咧即係成成機機、薄薄懵懵咁樣。 都係勒索啫。 係啦，因為咧呢單嘢出咗之後，發覺喂，原來 查唔到嘅喎。 原來查唔到嘅喎、原來查唔到嘅喎。咁如果我想殺艾力力，咁我咪即係知道艾力力咧又中意食 Panadol 嘅，咁咪喺 Panadol 嗰度落毒咯，係咪先？睇下佢會唔會咁。 首先你要搞清楚我係咪中意食 Panadol 先啦。喺節目嘅開頭我已經講我好少食 Panadol 啊，所以我 唔使驚，我未做啊。 咁啊，如果我死咗咧，一定係關佢事啊嚇。而食 Panadol 嘅話， 係啦，我都冇咁嘅。 唔係咁，所以咁係啊，即係好多人會借呢個咁樣嘅案件嚟做咧，諗住做勒索。即係頭先你講啦，喺啲大型嘅食品廠，你嘅朋友都話啦，成日都收到啲勒索信㗎啦。 唔止勒索㗎，仲有啲啊私人恩怨嗰啲咧可以。啊、搞搞佢噶，咁原來真係有人因為咁咧，即係抄咗呢件事嘅。不過依家啱先講，我哋喺度咧先想講一講咧，就係嗰個 Louis 啊，嗰個下場啊， 嗰、個最大嘅疑兇啊， 係啦，95年甩咗爛咯喎， 係啊，係 咪從此就已經咩咧？可以天下太平，同埋過住啲咧即係好寧靜嘅生活咧？或者嗰啲係咪真係跟住佢又冇犯過案咧？嗱、佢有冇犯過案咧？我哋就唔知啦，淨、係知道咧。他去到2009年咧，即係咧喺呢一個佢出咗獄之後嘅14年之後咧， 都好耐喎。 佢啊真係有啲唔係好寧靜啦，應該係嘛？因為咧警方咧就決定咧將 Tynanol 呢單案係重開，呢單原案，佢哋要繼續咧追查落去。FBI 有理由相信係 FBI 有個新扎嘅老細上一位， 我都相信 要搞啲嘢， 我都相信揾啲誒喺嗰啲懸案嗰度抄， 你同我抄一封抄一單懸案出嚟，跟住啲成班手足仔又咁抄，哎又抄翻，幫我揀佢啦，係阿 Sir 要做嘢嚇， 抄下邊單容易破啊？ 唔係容唔容易都唔理啊，總之隊爭俾阿 Sir 揀啦，阿 Sir 就揀咗呢單。 咁啊唔係啊，如果難破咁咪揀我嚟搞，大佬。 啊呢單都唔易破㗎，其實都係搏下啫嘛。 其實搞搞嘢，大佬，我哋前日講嗰單都係啦，你無端端又話喺嗰間28號屋嗰度。又話揾到嗰啲生曬瘦嘅幾廿年嘅錘仔擺咗喺度，我真係覺得好騎呢件事。我只係覺得件事嘅可信性比較低，我唔係話一定係假嘅。 咁但係佢即係頭先我哋重複翻啦，嗰單案就話喺好多年後，有人話喺聲稱喺當日嘅證物入邊咧，又揾到一啲冇處理過嘅信件同埋冇處理過嘅錄音帶咁樣。咁起碼呢兩件證物啊，如果真係冇話作大嘅話，佢真係喺個警署嘅檔案室幾廿年啊嘛。只不過真係唔知嗰陣時嘅警員點解冇處理過啊嘛。咁都有啲離頭啊。但係呢一單嘢，阿 Sir 話再查，咁我都想知道你點搞喂？ 他怎麼查呢？他呢就申請了搜查令，就可以入到這個 Louis 的家裡，接著搜他什麼呢？搜他電腦，蘋果的電腦，就說因為呢、可能他在網上面呢，其實說真的你都80幾年他未有電腦，那時候他現在才有電腦， 那時有的，不過應該都跟現在這部不同，是吧？ 對，都不是那部，那你搜他的電腦做什麼呢？就是說他會不會在電腦那裡還有即是去勒索下人啊，或者係講下佢表白下佢自己曾經即係落過毒，係咪咁樣咧？ 係。 咁啊，去屋企就揾咗好多嘅證供翻嚟，睇下搜集下佢嘅一個犯罪證據。 同埋最主要其實想即係 再驗下佢會唔會啲 DNA 啊？其實呢樣嘢驗過㗎啦，我相信都。 嗱要講下就係呢個09年嘅時候咧，就係呢一單案嘅25週年啊，所以要做啲嘢咯。 哦，係啦，好明顯啦，即係有一個手足咧，就發現阿 Sir 話要做嘢。哎，呢單好啦，阿 Sir 實 OK 啦，因為有25週年呢個朵咧，佢一定 OK 嘅。阿 Sir 一定。 25週年懸案。 好中意聽到呢啲名㗎嘛？哇，有意義呢個名，好就查呢單。 咁啊，法庭咧都配合嘅，就係話咧要求呢一個 Lewis 同埋佢老婆。就一起咧都要咧提交佢哋嘅DNA 嘅 samples 同埋嗰個指模啊，俾當局咧去進行調查啊。咁啊 ，Lewis 咧就話啦：好啊，如果你係想做，我咪陪你玩咯，我又唔驚嘅，我又對得住天地良心嘅。 咁你都冇得唔陪嘅。 係啦，即係你哋要我咪俾你咯咁樣。咁啊俾咗之後點樣咧？有冇跟進咧呢件事，或者有冇一個結果嘅咧？ 咁如果有就已經即係告， 今日講啦， 已經告咗佢啦，告咗佢啦，係咪先？即係咁應該，即係我相信啦。第一件事就係喺以前嗰單案，即係82年嘅時候，究竟喺嗰啲藥樽啊相關嘅嘢上面有冇即係有一啲可疑嘅指紋啊、DNA 等等咧？嗱，指紋應該就對咗幾廿次啦，幾廿年啦，因為阿 Lewis 本身入過獄㗎嘛。如果係有指紋嘅話，早對咗啦。咁我相信係冇㗎啦。 最多咪 DNA。 相信係冇啦。咁 DNA 究竟係咪有咧？即係如果連指紋都冇，又何來有一定有個 DNA 喺度咧？喺個藥樽上邊啊，係關乎可能個藥樽上面有好多 DNA， 係好多人掂過噶嘛，係咪先？即係好多超市嘅人掂過，藥廠啊運送嘅人咩人都掂過嚇，嗰粒藥吞咗落肚啦嘛。 咁佢有其他藥未有毒，但係未食㗎嘛。 O K， 咁可能對下有冇啦嚇。咁如果有嘅話，咁佢即係指紋都冇，咁啊個 DNA 從何來啊？唔通佢吐口水落去咩？無啦啦。 根本冇意義㗎，就算上面有佢指模點啫，你擺啲樽藥喺個貨架度，好多人都 咁。如果上嗱，如果藥係拆咗出嚟，喺個膠囊嚟㗎嘛，嗰時膠囊嚟嘅，最初佢未換包裝嘅時候，咁、那個膠囊上面有個指紋的話，如果又係阿 Lewis 嘅指紋咧，咁啊真係好可疑，因為咁啊絕對係好可疑，無啦點會有啊？咁好明顯係冇指紋啦，因為有嘅話十幾年前已經告咗佢啦，係咪？廿幾年前告咗佢。咁今日再重新嚟揾咧，其實我就唔知道你想揾咩。 有口水喺上面咩？ 查實真係唔知道想揾乜嘢嘅嚇。 超騎呢啊！咁啊，所以咧，其實嗰啲家屬咧都覺得咧係好無聊嘅。 係無聊㗎。亦 都話咧就鬧呢個 FBI 啦。你如果係有心查，你點解而家先嚟查咧？而家先有 DNA。 哦，阿 Sir 出嚟解話啦，因為廿年前我都未升職，我冇權話事要查。 因為今年係廿五。 今日我就職啦，所以我就嚇幫你手查。而家你應該多謝我。 抵鬧啊！離曬譜啊！簡直不知所謂。 咁啊，唔係喺度照做嘢咯，即係無論佢係為咗自己好，為咗咩好，咁咪照查咯。可能即係查下查下，會唔會戳到阿 Lewis 自己認翻轉頭咧？即係幾廿年之後良心發現咧，去搏一搏啊！ 搏一搏。 咁但係呢件事其實咧，對阿 Lewis 嚟講咧，係好似一件好壞嘅事啊嘛！幾廿年俾人抄翻。出嚟咁啊，又報紙又賣曬咁樣嚇，我哋今日又講佢咁樣，但係對佢都有少少好處啊。 梗係好處啦， 都有少少。 佢10年咪就係即係呢一年啦，去交 DNA sample 呢年咧，俾人哋逼佢啦，交呢個 DNA 啊。佢原來咧就同時係出書啊。哇，好似特登嚟振佢興咁。 係咯，好似書展嘅時候啊，上個節目咁啊。 佢出本書咧就係講係一本小説嚟嘅，當然小説梗係假㗎啦，虛構㗎啦。咁啊，虛構咧美國一啲咧係窮鄉僻壤啦。咁就有人咧飲咗啲毒嘅水啊，就中毒。 哇！但係由呢位被懷疑過係落毒嘅人去寫一篇即係話虛構嘅小説，我都當你嗰個小説係堅嘅喎。 係啦，咁但係佢又我又唔係講真嘢啊，吹啊咁樣。 即係佢講明我唔係講真嘢，不過你中意睇咪睇下咯。 你自己聯想啦。 哇！呢個宣傳條都幾好喎，即係話明唔係嘅堅嘅，但係你又覺得係堅嘅，你自己認為。所以買我本小説唔關我事㗎。 條橋咪即係好似阿森普森嗰陣時，佢係即係殺車疑犯啦，跟住出咗本書就話咩 if I did 嚟啦嘛，即係如果 if I did 嚟啦嘛 ，if 啫嚇，唔係真 嘅 嚇。 如果係我做嘅話， 呢本書就入邊嘅就係我，如果係我做嘅話就會咁啦。係 啦，不過入邊係虛構嘅喎，咁樣係啦。 即係總之責任就冇㗎啦，不過你又中意睇就買咯。 係啦，咁會唔會嗱呢本書我未睇過，大家有冇睇過咧？即係佢會唔會裡面有啲情節係講啊點樣落毒啊，或者個落毒者嘅心態係點啊咁咧？係咪佢做嘅咧？其實咧， 我諗一世都冇人知啊，得佢知嘅啫。 今時今日啊，2016年咧，未有結果，未有結論嘅。 即係除非有一日咧，突然間有個人又話臨死嗰陣時走出嚟話佢承認， 良心發現 係啦，係呢件事我做嘅咁啫。如果唔係，我相信都好難再有咩新嘅證據查到出嚟。 因為人之將死，其言必善係嘛？ 或者係㗎。 咁其實警方咧唔係話真係得佢一個嫌疑犯嘅，都有間唔中都有幾個又話即係某啲人咧都係曾經有一啲落毒嘅。犯罪的歷史 記錄 都找他抽他們回來就是去調查的但是呢 最多人報道、廣泛報道就反而都係 Lewis， 因為佢嗰陣時咧真係最大嘅嫌疑犯嚟。 因為佢寫上勒索啊嘛， 係啦， 佢有動機啊嘛。 咁啊，但係當然啦，即係都話啦，到而家咧呢個真兇都係未有嘅。不過咧，其實喺八十年代咧，有一個人咧，即係有一單案咧，其實咧佢真係一個即係非常之典型嘅一個 copycat 嘅 killing 啊，即係完全係抄襲咗呢單嘢，或者借呢單嘢咧去達到嚇嗰個犯罪者嘅個人目的嘅。 嗯。 咁呢單嘢就發生喺1986年。 嗯。 嚇。咁啊，當年就有個女人喎， 有位阿太啊，真係阿太喎。頭先講咪多數係女士先會中意落藥嘅， 係呢個女士， 呢位真係女士啦。 阿 Stella 咧就喺呢一個俄勒岡州嗰度住嘅。係。咁啊，當年咧佢咧就係幾多歲咧？ 係。 冇錯，40多歲。 係。 咁佢老公咧就50多歲。咁佢做乜嘢咧？ 佢老公阿 Bruce 喎。 佢老公又叫 Bruce。咁啊，話説咧，佢呢一個女人咧，其實佢咧就係好細個嘅時候咧，佢就已經有咗 BB， 然之後咧佢就 16歲就已經有 BB 啦。 16歲有 BB，但係佢跟住就做咗單親嘅媽媽。然之後佢就跟咗呢一個 Bruce 嘅，就同佢結婚。 因為佢哋臭味相投啊。 係點樣臭味相投法咧？ 又中意於酒啦，嚇，即係 大家都 VB VB， 都係揈下揈下，都經常去酒吧啊，即係流連酒吧，不務正業嗰只啦。 係，咁但係咧，去到某一年咧，呢一個阿 Bruce 咧，即係佢嘅老公咧，就改邪歸正喎，突然間。 卒之醒咗，我唔飲啦，我發覺我係錯嘅。 係啦，佢咧決定咧就行翻正路，咁啊做翻個好人。但係呢個老婆咧就覺得唔係好掂喎，咁。 唔係嘛？你做翻好人，咁我點啊？ 我好唔鋸。 邊個陪我玩咧？ 係咯，我最初我嫁俾你就因為你夠攰啫。 係咯。 係咪啊？咁於是乎咧，佢就話説咧，佢係做咗一單嘢，咁啊做咗咩咧？ 係咯。 咁啊。要講翻咧，就1986年嘅6月5日啦。佢個老公咧就突然間咧就有啲頭痛。咁啊 ，Stella 咧就話：啊，老公你頭痛啊，食粒藥先啦咁樣。咁咧佢就俾咗一樽藥佢啊。嗰樽藥咧就唔係 Tylenol。不過都係好出名嘅，叫做Exedrin 嘅呢一隻藥啦。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食過啦？不過香港人都通常都係依、這個P 字頭噶啦。咁啊，呢一隻藥咧，好似香港我都見過嘅。咁啊，當時咧佢就俾咗一粒咧特效嘅呢個 Exedrin 俾佢食嘅。咁話説佢老公咧食咗佢粒咧就諗住瞓覺啦。 係。 啊，誰不知咧就一睡不醒啦。 哦，咁似真係82年嗰單嘅時候啦，真係好似喎。 咁啊，過咗咁啊，當然大家嗰時都係唔知道，即係以為佢又係心臟病發嗰啲啦。 係。 咁又冇諗到佢食咗藥之後，即係嗰粒嗰啲藥有咩事啊嘛？又係冇即刻聯想到。 而且一個即係長期酗酒嘅人，分分鐘啊，身體都百病重生嘅，即係可能真係心臟病發或者其他嘅併發症而死亡。 但係佢戒咗酒好耐嘅咯。 係。 究竟係會唔會係因為即係呢一個食藥出事咧？當時咧係冇人聯想到嘅。 係。 但係咧，直至到咧。在一個星期後左右啦，咁另外有一個銀行嘅經理咧，叫 Susan， 佢咧亦都係 40歲嘅一位女士啊， 冇錯啦，佢都係朝頭早咧食咗粒藥之後咧，佢咧就係亦都係送院咧，就證實不治嘅， 又 係 食咗同一隻牌子同一隻藥喎， 冇錯，但係當時咧。亦都係即係可能有吸收過，雖然唔同地方啫，但係有出現過芝加哥呢單案之後咧，咁警方可能佢比較個警惕性比較大咗啦， 仲唔驚啊？係嘛？ 即刻咧就將呢兩個人都曾經食過嘅藥咧，就攞去化驗，咁咧一打開個樽咧，又係聞到嗰陣好熟悉嘅味道，就係呢一個咧杏仁嘅味啊！ 哇！又係生埃喎， 冇錯啦，咁亦都咧即係嗰啲化驗嘅人員咧，即刻咧即係醒曬啦，即刻知道咧，哇！原來有你啦～ 一翻查電腦檔案，我諗啲警員都當場好驚，哇！又發生呢件事， 哇！非常之恐怖啊！ 又睇下有冇人寄上嚟勒索先。 係啊，咁住喺附近嘅人啊，當然係好驚啦！喂，大佬你又嚟啊！咁啊，於是乎其實當時咧，呢一間藥廠都好大鑊啊，都係咧要將嗰啲藥咧係進行一個大規模回收嘅。 即係成件事嘅翻版嚟喎，喺4年之後。 係啊，不過暫時係兩單咯，嗰陣時就。 哇！但係你兩單人中咗招啫，即係唔知佢落咗幾多樽，唔知有幾多人買咗呢只藥嘅喎。 係。喂，不過咧，我又覺得咧，如果佢係即係又係落咗咁多粒藥咧，即係落咗啲山埃咧，咁冇理由成個禮拜先得兩個人出事噶嘛？ 咁就問題， 好多人食噶。 問題就係究竟佢落咗幾多樽啦？同埋究竟佢落嗰樽，譬如佢擺翻去啲超市啊、藥房咁，其實係咪俾人買到咧？會唔會擺得厚啲？咁啱未俾人買到咧，或者買咗翻屋企嗰個人未食咧？真係唔知喎。 咁啊，當然啦，即係好多人咁啊，可能比較好運啦，或者你買咗個樽藥。 係啊，可能你未食 嘅喎。佢唔係成樽藥都係有噶嘛，可能有嗰啲你冇食到啦，其實真係唔知啊當時。 係。 咁但係咧，因為警方咧。 就有少少懷疑嗰個 Stella 咧，會唔會係即係佢俾藥佢食噶嘛？ 嗯， 即係會唔會你係即係有機會嚇係有啲嫌疑咧？ 啊，警方又突然間咁清醒嘅，都係譬如頭先嗰幾單案，即係82年嗰單嘅時候，有成7個受害者噶嘛？啊，佢又冇懷疑係佢自己屋企人做 嘅 喎。 因為咧呢、這個Stella 咧，佢自己有啲犯罪嘅記錄嘅，佢、都係做過啲即係偽冒嘅一啲 有啲前科咁樣啊。 咁所以。佢都可能警方當佢一啲即係不良分子咁去處理啦。 哦、啊，即係都係有少少即係覺得佢犯過事，咦？咁啊又會特別加以注意咁樣。係 啦，咁其實咧都係最初咧只係捉佢去做測謊嘅啫。係。咁但係誰不知咧，佢自己咧就 reject 咗，就揾律師去打甩咗，唔使做測謊。 嗯。咁其實即係嗱，一來你唔做測謊咧，就其實冇問題。但係問題就會俾人嘅印象就係覺得你梗係身有屎啦。咁但係講真喎，即係佢嘅理由咧就話：，哇！我死咗個老公喎，而家我好傷 心， 我情緒咁起伏，我都唔知點樣對住個測謊機。一間我情緒起伏得嚟，你就覺得我係講大話，咪賴嘢。 我咪好蝕張。 係喎，咁又啱喎，其實 又俾佢打甩咗，其實 其實啱喎，真係係好易蝕張嘅喎。 係咪啊？好順理成章。 你唔係講大話都覺得你係講大話，咁咪慘啦。 咁啊，但係衰啦，佢又即係。自己又按耐不住啦，佢做咗一件咧，即係一般咧，你做一做呢件事咧，其實你啊真係自己即係揾呢個係啦，自己行去呢一個監獄嘅差唔多等於，就係做咩咧？佢就走去咧 claim 保險喎，即係幫佢老公 claim 保險。 咁都正常啊，咁都過咗身啦，咁唔 claim 保險。 咁人哋會更加懷疑你咯，無端端咧你就即係有一筆好大嘅保險金啦，佢就去攞嘅。 嗯。 咁而且咧就跟住又順帶就俾人發現咧，原來佢老公嗰份保險書咧，嗰個簽名唔係佢老公嘅，即係佢偽冒嘅原來。 嗯。 咁你咪攞嚟衰咧自己。 嗯。 跟住好啦，再落去啦，咁啊繼續咧就進行嗰個檢驗啦，即係嗰啲藥咪攞去檢驗嘅。咁發現咧呢個生埃除咗有生埃成分咧，你估仲有咩咧？就係有一啲咧係喺一啲魚缸入邊咧會用到嘅一啲 殺菌嗰啲啊。 殺嗰啲微生物嘅一啲藥物。 嗯嗯。 啲物質原來咧撈咗喺啲生埃嗰度。 嗯，點解要撈兩樣嘢咧？ 咁就要問下嗰個兇手啦。 嗯。 咁後嚟咧，就因為警方咧再追查嘅時候，發現咧呢個行去屋企，咦有缸魚喺度喎。跟住咧就發現咧，即係攞去嗰啲入邊嘅一啲物質攞去調，即係調查或者化驗啦。發現咧原來佢入邊都有同一樣嘅物質嘅，都有嗰啲即係殺微生物嘅一啲物質喺度， 咁啊真係攞嚟衰啊！ 咁不過都係可疑啫，可能好多人都有呢一啲咁嘅物質喺屋企噶啦，都係有養魚嘅 都可以咁樣 啦。你大家都係去嗰啲水族館，都係買嗰幾隻即係牌子嘅啫，係咪先？ 係。 咁但係你嘅可疑已經增加咗啦嘛，又 係。 好啦，咁之後咧，頭先講嘅都係一啲即係懷疑係同呢件事係有關聯，即係佢可能係落藥嘅人啦。 都冇好實質嘅證據。 係啦，都冇實質證據嘅。咁跟住再調查落去咧，就發現咧呢個人咧曾經咧喺圖書館咧就借過一啲書翻嚟嘅。 嗯。 咁你知嗰時啦，冇乜電腦，冇電腦用噶嘛。係。咁啊，佢就即係一般人都係圖書館即係揾資料啦。係。咁啊，發現咧佢借咗啲書咧，嗰啲書咧就係講啊點樣即係落藥殺人喎。 哇！咁啊真係斷正咁滯。 仲要咧，其中有幾頁咧就係講生埃嘅使用法。咁上面咧有佢指模嘅喎。 啊！這個、這邊那個呢邊嗰個即係警方都幾細心喎。 即係80年代嘅時候就冇呢個電腦。 即係早幾年好似即係嗰啲警方冇查得咁細喎，可能即係好快有個 Lewis 走出嚟話，即係寄咗個勒索信啦，即係成個注意力就擺曬喺嗰邊搞掂啦，交到差啦。但係呢邊咧就啊，即係冇乜特別嘅證據，就係咁狂啄呢個女士，啊又俾佢揾到啲證據喎。 咁因為佢借咗呢啲書，佢係冇還到㗎，佢喺屋企嘅揾到啲書。 即係如果佢還咗，可能冇事咯。 我諗揾唔到啊，未必知道佢個圖書館噶嘛。 咁都會查嘅，好易查嘅啫，即係相關有檔案噶嘛，即係只要你肯去查，一定查到。 咁你要知佢圖書館借過書先得㗎，大佬。 咁你咪就係睇下佢有冇借過書咯。 係咯， 即係佢有圖書證噶嘛，即係呢個記錄係齊曬噶嘛。 咁細。 嗱，照計就唔難嘅，不過你會唔會去查就另一件事。 不過咧，其實最終咧能夠入到去罪咧，都係靠口供嘅，即係一啲證人嘅口供嘅。 咦？何來有口供咧？又 咁，如果大家記得康怡花園嗰啲攀夫案咧，咁點解阿馬傑之會最後俾人拉咧？其實都唔係話佢認唔認嘅問題，係佢個女即係講出嚟先噶嘛，即係話佢阿媽，佢阿媽同佢講話佢殺咗佢老豆啊嘛。 嗯。 咁啊，依單案咧一模一樣嘅，就係佢個女咧就同警方講大義滅親啦。 嗯。 係啊，我媽咧曾經咧叫我同佢咧就即係企埋同一陣線，就殺我老豆嘅。因為 好地地無啦啦殺佢老豆咯。 佢話佢好憎阿老豆喎，即係覺得阿老豆咧又悶啦個人， 就係即係佢喺屋企咧就打機睇電視，又唔出街咁樣咧，非常 又唔飲酒，又戒酒， 又即係當我冇到咁樣。咁啊，於是乎咧就話不如咁啦，我哋一齊殺咗佢啦。咁然之後攞咗保險金一齊分咯，係嘛？咁然之後 就係咁簡單嘅理由啦。 亦都咧諗咗一啲方法咧，點樣去殺阿老豆嘅，都同個女一齊商量嘅。咁最初我諗住咧用一啲咧有毒嘅植物去殺佢嘅。 嚇、點啊？諗住揾個植物吉死佢。 以前我哋講過一單咧，台灣咧有一家幾口咧死咗咧，佢哋都係屋企咧俾人發現咧有啲有毒嘅啲魚藤啊。台灣嗰啲魚藤咧就喺個屋企嗰度一啲植物嚟嘅，佢自己會釋放一啲毒氣出嚟嘅。咁佢可能當時都諗過呢啲橋嘅，咁但係發覺咧唔係好 work， 因為自己都會死埋， 係自己死埋，同埋驚嗰啲毒嘅含量唔夠咁樣，半生不死咪仲慘，我仲要養埋佢，係嘛？ 係喎， 咁啊唔掂啦。咁於是乎咧，不如即係盡啲咧，即係可能佢抄下抄下抄本書，咦？喺個82年喎，芝加哥有單咁嘅嘢喎， 落毒 嚇、死人嘅喎，即係好容易就 真 係 copycat 啦，呢個真 係。咁啊，跟住咧，佢就真係用翻生蝦咯，又係。結果，跟住咧， 可惜佢又手多多，又落啲咁樣嘅魚缸殺菌劑落去啊！ 佢係諗住咧落埋呢啲殺菌劑咧，撈埋啲生埃， 死硬啊！呢鑊係嘛？ 唔係，我諗係咪佢個心理上覺得咁樣，人哋冇咁容易驗到啊？係咪啊？即係做多咗呢個，做多咗，或者冇咁容易聞到啲味啊？會唔會啊？即係你落啲安眠藥啦、橙汁，你諗住冇？ 其實就多鬼魚，因為你落咗啲咩落去，你個目的都係毒死個人啫嘛。而個另外一個目的就係要令人查唔到你啫嘛。你理得佢有咩味同埋驗到咩物質啫？ 落咗落去嗰粒 capsule 嗰度嗰粒膠囊，其實你唔會聞到味啊。除非我諗真係好敏感嗰啲。 咪聞到味都揾唔到你噶嘛？係咪先？呢樣嘢真係我唔知點諗啦。總之佢，我覺得佢係，我覺得佢係驚死佢唔死啊。即係淨係落山埃話夠唔夠毒咧？ 啊，可能佢聞到一陣杏仁味，佢覺得都幾覺啊，咁所以撈啲魚藤嗰啲其他嘅藥落去咧， 會唔會 物質落去咧？佢覺得冇咁覺啊，你明？ 會唔會加多啲物質落去仲大鑊咧？即係啲味古靈精怪咁怪係咪先？ 咁結果咧，其實咧真係佢老公就係咁樣中咗招啦，咁亦都咧累咗街坊啦。咁當然咧，佢 累死咗一個人喎， 佢係要特登咧累死埋其他人噶嘛。如果唔係，我咪。擺明 係 我做 係嘛？咁就等佢唔好覺得係一個私人事件嚟嘅，係一單勒索案嚟嘅。 但係最戇居咧，就係其實咧，最終咧呢一個藥廠咧係驗到有5樽藥係有事嘅，出事嘅。而呢個女人咧，佢竟然咧喺兩間唔同嘅地方咧，佢可能就係想為咗避嫌啊。係 咯。 佢特登買咗2樽藥翻嚟，就俾佢即係擺咗喺屋企俾佢老公食。而嗰2樽藥咧都係有事嘅，咁人哋就會諗啦。咁咪得5樽有事，點解你會咁唔好彩買中嗰2樽咧？即係 仲要喺唔同嘅地方買， 冇咁巧合㗎嘛，係咯。咁你仲唔係即 係？主要都係佢諗多咗啦。其實簡簡單單用嗰、那個即係有生埃嘅藥俾佢老公食完，可能真係一世都查佢唔到咁滯 嚇。或者整個蛋糕俾 即係唔好去傾保險住，唔使借一本書睇咁啊，唔係借一本書你還啦，唔好擺屋企啊， 或者戴手套啦。 係啊，咁就冇乜事啦。 咁啊，即係太多漏洞啦， 其實。佢突然間諗起，如果真係即係 touch 有啲咁樣嘅，而家咪好興呢個恐怖襲擊嘅。如果真係有人諗翻啲咁嘅屎橋，即係用呢個大型嘅落藥嚟到做恐怖襲擊，其實仲恐怖過用炸彈。 咁其實係啊，依一個都係一個好用嘅方法嚟嘅。 係啊，好危險喎！呢件事都 係啊，咁所以對於即係呢啲食品公司嚟講咧，講埋呢個結局先。咁啊，佢最終咧就俾人哋判咗個罪啊。咁啊，仲要咧係咧判咗幾多年咧？90年。咁出年咧就有機會咧申請假釋嘅，但係佢已經70幾歲啦。就因為一件咁嘅事咧，一件咁嘅落毒事件咧，就坐到嬲到依家。 就因為佢不滿佢老公，不滿佢老公離婚算啦，冇搞咁多嘢啦。 咁佢其實都想，仲想要錢嘅當時，唔係淨係不滿老公。 咁啊，心理唔好啦，係咪先？ 殺咗佢攞佢啲錢嘅，諗住本身保險金嘅。咁啊，但係咧就喺呢一個事件裏面啦，我哋今日講呢一單芝加哥止痛藥連環毒殺案啦，呢一個Johnson & Johnson咧，我哋真係要讚下佢啦，最尾係咪先？呢啲企業真係～有買股票啊？ 冇啦，話你買唔起啊，好貴嘅嗰啲。 好貴嗱，呢啲又唔啱啊，呢啲概念。 好貴嘅。 唔關個股價事啊。 唔係，冇需要買㗎，因為有乜用啫？你買嗰啲大股票。 啊，升咯，冇用。 冇意義 嗱，因為呢個Johnson & Johnson咧，佢喺呢單案裡面咧，佢嗰個危機處理咧就係俾人 讚嘅， 讚係一流嘅。 因為喺當其時嚟講咧，佢可以咁正面去承認佢嘅責任，因為基本上講真，我覺得佢冇得唔承認，因為太陽。另外咧，佢就好積極 咁勇敢面對嘅。 佢積極咁去處理，即係例如大規模嘅回收啦， 3,000+，即係唔係少數目嘅。 佢用咗好多錢嚟搞呢、這個。 係啦，又去化驗又去剩，同埋咧佢合後咧係因為咧以防再有同類嘅事件會發生咧，佢係將所有嘅藥物嘅包裝咧大規模嘅改變。 係啦。 咁嗱，而家我見到張相你睇到啦，呢而家佢初初嘅嗰啲個膠嗰、那個藥物咧係一個膠囊嚟嘅，係一種傳統式嘅膠囊，後來咧就將佢變成而家我哋見到嗰啲藥丸啦， 藥片啊，係 藥丸咁樣。 咁 而佢所有嘅包裝嗰個膠樽啦， 打開出嚟落。 係啦，那個膠樽咧，那個膠樽上面嘅密封口啦，密封口上面有個緊封嘅石子啦，同埋嗰個包裝盒入邊係比較有其他嘅物質可以令到佢係難以去喺外在咧係將一啲有毒嘅物質打入去啊。 係。 咁呢啲咁嘅包裝咧係一直沿用到今日。都是很類似的包裝嚟嘅，咁即係其實影響了佢一路以來咧，即係嗰個藥品包裝嗰個發展嘅 嚇。係啊，因為當時其實美國亦都係因為依單嘢咧，就即係做咗一啲新嘅法例出嚟，話即係你嗰啲藥品啊、食品啊，一定要有好安全嘅包裝，要符合我哋嘅標準咁樣。 咁都啱嘅，即係盡量避免都話隨時俾人哋落到毒，真係好危險，或者受到即係空氣啊或者其他物質嘅污染都危險噶嘛。係 咯。 咁佢而家嘅包裝咧，全部都用密封啊，即係有好多重嘅保障咧，就令到真係好難再有人可以更容易落到毒。 因為原來當年真係就咁擺喺度，咁容易就可以。 唔係慳皮啊嘛，就冇發生過咩事，梗係用最簡單嘅方法啦，防潮就算噶啦嘛。 係咯，咁亦都係因為佢哋即係危機處理得好嘅，因為令到佢咧。即係佢本來得35% 嘅份額，市場份額得翻8%，一跌跌到8%。 哇！跌得幾勁啊！ 但係一年之後，因為佢又有好多嘅 promotion 啊推出啊，又解決得好啦，咁啲人咧回復信心喎，好快啲人好快就忘記咗啦。跟住令到佢咧一年之後咧，幾年之後咧，佢就攞翻曬市場份額翻嚟。而家咧都係真係好，仲係。 我覺得係善忘係一個好大原因，同埋因為有人會認為即係。呢單案都係一個個別嘅事件，因為有人想勒索而做嘅事件，就唔係話佢哋生產嘅過程個責任其實不在於嗰個藥廠，咁所以咧慢慢都會接受翻曬佢嘅產品啦。 係啊，不過我成日都覺得係出咗事嗰啲先係最安全嘅啫，佢先至會緊張，同埋佢再驚有事咁咪做好啲咯。 都係，但係佢因為佢頭先講啲包裝咧，佢會全線嘅產品都換曬呢啲咁嘅即係叫防落藥嘅包裝啊嘛，即係安全嘅包裝，咁啊對其他人對消費者嚟講係會個信心係強啲啊。 係咁啊。好啊，講到呢度， 所以佢仲可以生存到今時今日都仲係大企業啊，係咪啊？ 係啦，咁啊，所以呢啲藥物嘅嘢，大家自己啊小心啲啦，唔好食咁 啊。邊有得小心啊？ 係啦，我小心嘅就唔好食咁多啊。 哦，咁啊， 唔好係咪都攞嚟食啊 ？OK， 呢個依賴好大鑊嘅真係。 哦，咁呢個係啊，真係。 好啦，咁啊，今日講到呢度啦，咁我哋下星期二再見啊，東頭灣道大家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好，拜拜。Thank you.